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？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。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 的作词，陈富明作曲，由苏芮演唱的《亲爱的小孩》，是1985年电影《法外情》的主题歌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，来自童安格演唱的经典作品。这么长的旋律，你足够猜到它的歌名了吧？让生命等候。 走在从小的路，闪躲在人群中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掩埋着一段错误。 小东路，徘徊在茫然中，在我的人生旅途，选择了多少错误。我在睡梦中惊醒，感叹回眼 自己同安阁一直以潇洒俊逸的形象在演艺圈当中有非常好的口碑，他的魅力不减当年。虽然你觉得他的发际线可能越来越高，可是你还是会被他身上独特的大叔文艺气质所折服。不知道我们到了五十来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和心态，他二十来岁就已经有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英文歌，不过它所描述的是我们中国的一种很特别的交通工具 9 Million Bicycles， 来自 KJ Miller。 Like the fact that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. We are 12 billion light years from the edge. That's a guess. No one can ever say it's true, but I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e with you.Warm by the fire of your love every day. So don't call me a liar, just believe everything that I say. There are 6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, more or less, and it makes me feel quite small that you're the one I love.

杨坤演唱的脆弱。我们习惯向外界获得一种自信或者一种富足啊，让自己变得更加有力量。可是我们应该学会跟自己发力，让自己变得更加有魅力，收拾得好看一点，事业上独立一点，才能获得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安全感。接下来要听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演唱的《陌生人》。来自蔡健雅。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很奇怪哦，我们对陌生人总是会有很多的礼让，可是对于自己的亲人呢，往往就求全责备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曾经风靡一时的偶像组合 Backstreet Boys 演唱的 Get Down。 我想当年迷恋他们的我们啊，应该也有这个三次头了吧，反正我有。在这首歌当中，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当年青春洋溢的他们，还有回想一下当年青春逼人的我们。

怕清醒，不怕天明，我想只是害怕清醒。 男生永远搞不清楚女生的心思哦。女孩子呢最爱干的事情就是用不温柔的方式来讨要温柔，明明想要抱抱却变成了撅嘴啊唠叨啊，明明想要手拉手她就会选择倔强的转身就走，明明想要听你哄她两句可是她就会假装生很大的气。所有孩子气的任性其实都是爱你才会有的小心思，所以我想跟那个男生说，如果你面前有这样的你感觉蛮刁蛮的女朋友，你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去体谅一下，她真的很爱你。 SHE 我爱你。 从你眼睛看着自己最幸福的倒影，我在手心的默契是明天的指引，无论是远近什么时机，在天堂拥抱或荒野流离，我爱你，我敢去未知的任何 煮咖啡，时间越长越香浓。